今晚請到關教授咧，同埋黃志偉上嚟嚇。咁啊，講啲乜嘢啊？阿健仔，我哋今晚啊，法治同埋經濟 ，OK， 呢兩樣嘢咧係息息相關嘅。OK， 儘管有啲人否認，唔知真係知還是假唔知啦。咁啊，阿關教授咧係冠域商業及經濟研究中心嘅主任。咁黃志偉咧就係五輪共學院嘅講師。 今次冇講錯啦，係嘛？ 冇講錯。 一個咧就係研究中國問題嘅專家啦。 冇咁講， 另外一個咧亦都係經濟專家咧，即係好榮幸啊，兩個上嚟啦。嗱，今日咧我哋即係今日十二月五日啊嘛。12月5日 ，OK， 嗱，即係其實咧就快就聖誕假啦。咁咧原來咧就係以前台灣咧聖誕都放假嘅，不過咧佢就唔係以聖誕節嘅名義，因為中華民國咧唔係一個基督教國家 ，OK。咁但係點解從前嘅12月25日台灣會放假咧？原來嗰日叫做中華民國行憲日喎。不過千禧年之後就取消啦啊。咁啊即係，咁啊香港咧即係。就冇從前都係冇，都係冇，梗係冇乜慶祝啦。咩中華民國啊，行憲日咁要慶祝都係台灣或者香港啲男嗰啲飛去台灣啦，去搞。 唔係香港嗰時候都有喺回歸前咧，基本上咧就雙十國慶咧都可以慶祝嘅。 係，我知雙十國慶，但個行憲日就比較。 行憲日就冇乜人點提啊，真嘅。 係啦，係啊。咁另外咧就。即我都唔知道，原來中共咧都有一個叫做國家憲法日，原來咧開咗檔唔係好多年，2014年至開檔。哦、啊，咁啊，尋日即係12月4日，就唔係12月25日啦嚇。咁啊，尋日咧就話揾齊各方人啦嚇，呢個林鄭啊、黃志文啊，已經好耐冇即係香港一齊公開露面。佢哋有出席過，不過唔係一齊公開露面嘅。咁啊，林鄭咧就同黃志文講啦，咁其實。up 咧，其實嗰啲嘢咧都係三幅皮，其實冇咩新鮮感嘅。不過都要講下咧，就係黃志文中聯辦主任 up 咗一句，佢話咧，即係憲，即係我哋咧就唔可以違反咧，即係憲法同埋基本法嘅憲法秩序。嗱，依啲嘢類似嘅已經 up 過噶啦，就冇咩咁特別。咁不過咧，跟住仲有一個基本法基本法嘅委員會嘅成員啊。叫做乜嘢咧？叫做韓大元啊！佢就噏過咧，話要加強咧公務員同埋青少年嘅國家民族意識教育。咁啊，重新提。咁黃志文提咗一樣嘢，就話咧，重提四中全會裏邊話香港要建立咧，即係個國家安全嘅法律體制，暗示23條。OK， 喺咁嘅 backdrop 之下咧，就進入。結束了即係嘅依個香港嗰啲即係所謂慶祝活動咧，國家憲法日咧，咁到咗12月5日啦。咁今日乜嘢咧？我哋請到關教授上嚟咧，黃志偉陣間至請教你啊。 冇問題。 一定咧唔可以放過你，就問下呢個故事。 哦、okay。 因為眾望所歸 ，OK。我啲 friend 知道你上嚟之後，就叫我問，叫我問你個事。今日恆生指數升咗咧，係154點。咁成交普通啦，就600多億啦，係嘛？就升咗0.6% 嘅。咁啊，喺而家呢個環境之下，呢種咁嘅即係升咗唔係好多嘅形勢，係合唔合乎即係預期咧？ 啊，我覺得係合乎預期嘅，因為而家影響香港個股票個表現咧，股市表現咧，其實係內部個問題，個社即係個社會問題啦。咁你就算係有一啲比較好嘅消息，例如係一啲講話中美貿易戰可能有少少成果嘅，最多個市場係彈一彈。你今日就算都唔係彈得好多啫嘛，嚟緊低位，因為前兩日跌啫嘛。咁跌咗超過近600點啊，曾經計翻琴日夜期。咁你而家今日彈翻上都挨近26,200啦。其實市場係就算有一個好嘅消息，關於一個所講嘅中美貿易戰當第一階段有協議出咗啦，可能就彈幾百點之後咧，又要睇下街上有冇人打交，有冇衝突。因為而家問題，而家啲人擔心就係話咧。一旦呢啲咁嘅情況持續咧，係傷害咗本身個經濟啦，嗰個所講嘅消費信心啦、投資信心啦，因為呢啲嘅所講衝突好激烈啊，同埋係好都幾個層面上幾大嘅，所以喺呢個情況下咧，變咗你睇到又影響商場嗰啲生意好多嘢㗎，你睇到跟出嚟嗰啲數字咧係唔靚嘅，就算個最近嘅 PMI 啦，係咪啊？已經係38.5，歷史上第二低，第一低咧就沙士嗰陣時候嘅38.1。 但是沙士的時候應該是經過六年的浩劫香港、經過建華那個時代的慘劇都搞成這樣、但是這個是最後的所說最差的時候，但是現在因為香港啱啱就係從高位開始跌落嚟，咁佢嘅高位就其實係上年第一季個、經濟個週期最頂嘅時候，啱啱就係第一季就係4.6%啦，咁就慢慢因為個所講嘅中美貿易戰，慢慢令到經濟增長咧就回降，但係去到第二季咧，因為都仲未去到真係個主菜，我哋所講嘅反送中運動啦，咁咧其實經濟增長仲係一個正增長啊。但一入咗反送中運動，因為街頭嗰啲社會嘅問題啦，咁好多嘢發生咗，咁就令到成個經濟係急插水，咁就拖累咗成個經濟表現。第三季我哋見到個按年經濟增長就-2.9% 啦。咁預期第四季咧都會係相當低嘅，我估係介乎2% 至3%到啦，咁應該係相當差㗎啦，因為從一個零售層面，成日都係20-30%，近乎超過20%嘅負增長。PMI 係歷史嘅低位，有紀律嘅第二低。但係股票市場咧就咪跌咗好多。 係啊，我真係奇怪喎，即係用翻大陸術語，就未能撼動。 係啊， 股票市場， 但係依個同香港嘅股票市場嗰個特質係有關嘅，因為你個恆生指數有超過50%咧，就係內地股票嚟嘅，係咪？咁少於50%咧，就係本地有關嘅股票啦。只要內地嘅股票表現唔係太差咧，係頂得住嘅。但係當然而家喺嘅水平同上年嘅一月嗰陣時候33,500咧，係爭好遠啦嚇。但係相對嘅跌幅咧， 9,000幾。 你26,000到，你跌咗7,000+，當係20%+啦。咁20%+唔多啊，如果以香港而家入咗衰退，從來香港入一個咁嚴重衰退，通常已經係跌咗成10,000+以上啊，我跌咗30%嘅啦。但係點解仍然係托得上去咧？因為主要就係因為你內地嘅股票唔係好跌得好多，亦有係無形之手托住，因為有啲所講北水南下啊嘛，托住啊嘛。但係唔代表香港股票咧就唔會跌，但係另一樣嘢，大家要留心一樣嘢就話咧，佢而家個市場係相當扭曲，因為香港仍然有好低息環境。但係就因為本土嘅經濟問題咧，就令到股票市場好難彈，甚至一高就俾人拍落嚟。所以我睇法就話咧，大家唔好寄望依個香港股票咧，好似美國咁升法，台灣咁升法，係絕對係一個向上高有壓力嘅。其實如果能夠喺今年年尾係能夠升翻上去接近27,000+咧，已經萬幸嘅，因為今年年初大約都係27,000+，即係冇升過。全球股票 啊， 全球股票市場， 我聽到啲股票真係撼動啊， 全球股票市場 係長洲今日中午地震嘅餘震，aftershock 啊，仲震一震。 咁我最緊要一樣嘢就話咧，其實係而家睇翻個市，所有環顧所有大部分嘅市場咧，就算歐洲嘅股票上都好過香港好多。即係香港獨潮水。所以喺情況下咧，雖然有啲人話追落後咧，其實你冇真係追落後，因為落後就落後。除非我哋見到依個社會問題有曙光，如果唔係咧，恆生指數好難大升，亦好難做一個強烈反彈。反而喺依個位就係我通常咧，我見啲人投資嘅時候咧話，你最好咧揾位蛋糕就走，玩短線、中長線咧就唔好買香港股票，買啲係香港股票上市，但係同香港嘅經濟冇關嘅股票。 嗱，你咧就係我咧就係你嘅 fans 嚟嘅，個個禮拜六咧聽你港台做節目嘅。你講開曙光啦，我又問下黃志偉啦，咁張炳良教授咧，人人都識嘅張炳良教授咧，前呢、這個、應該係運房局前局長。OK， 喺今日朝頭早9:00喺明報發表咗文章，當然係電子版文章啦嚇。咁裏邊提到一句説話咧，即係佢就論而家個局面，係我好深印象嘅，就叫做咧機會之窗也錯過了。咁呢句説話其實是不是真係 sum up 曬喺過去5至6個月香港的情況呢？阿黃志偉， 某程度上是很準確的，因為根本其實如果大家回顧翻成件事，即係成個即係所謂反送中運動的嗰個緣起咧，你其實最關鍵的是處理即係6月9號、6月12號開始嗰陣時候處理失當啊嘛。咁如果嗰陣時候你喺嗰度處理得好嘅話咧，其實你根本就唔需要捱過咧，即係7月以後嘅各種嘅苦難日子。咁完完全全係一意孤行。咁而跟住咧，即係到咧，即係民陣搞抗爭，有成100萬人上街，200萬人上街。 咁你仍然都不為所動咧，政府當局嗰種堅持咧，嗰種亦都可以叫做傲慢咧，係令到咧即係完全可以係喺嗰段時間咧，係真係止暴制亂適當嘅嗰啲和平手段咧，全部唔用，繼續去硬去。咁而基本上跟住再依靠嘅就完全係用即係警察嘅暴力咧嚟到維護。咁就算到今時今日。我見到的就是就算你選埋11月24日區議會選舉，我哋見到民意係即係絕大部分咧係投俾咧非建制派嘅，而令到建制派大敗嘅局面都好咧。政府到而家咧仍然都仲係好似即係覺得好似冇乜特別感覺喎、哦。我就只係能揾來啲即係所謂用阿張炳良嘅講法啦，唔湯唔水嘅回應。就係、是、你話民間要獨立調查委員會，我咪搞過即係另外一啲有獨立字眼，但係實際上做緊嗰啲嘢根本就唔係咧調查翻成件事態。因為假如佢話要用翻倫敦嗰個模式嘅話，咁當年人哋查緊嘅查示威者，就唔係查緊咧而家暴力市民睇到最驚嘅嗰個唔係示威者。即係其實如果阿湛你同阿關教授，其實大家都已經好知道咧、市民大眾咧唔驚黑色衫戴口罩嘅嗰啲後生仔㗎，基本上係會同佢同行㗎、我哋反而驚嘅著住防暴警察啦。等於頭先嚟嘅時候，我見到前面有個警車泊喺度嘅時候， 啊、 師傅話咩事、啊？ 你啲咁嘅肥暴徒， 我心諗冇啲白事都拍架警車喺度，即係仲喺度睇住，仲要見到有幾個警察坐喺裏邊咧，喺度周圍眼望望咁樣。不過、我覺得我反為覺得係我驚佢哋多過驚嗰啲黑衣人喎、啊。 冇戴面罩啫，冇戴面罩可能好少少，有戴面罩更加攻擊性啦、 你睇唔起你啫，唔係啫，落嚟嚼你一棍、見你咁老都。做唔到暴徒噶啦， 咁肥點下喐啊？如果我係女仔嘅話，我就驚啦。 呢個咧就係好，呢個係大問題嘅。 所以你咪見到咧嗱，真真正正嘅機會之窗嘅喪失就係一早應該解決問題冇解決。而你跟住咧造成咗嘅就係、譬如好似我哋在席三個，頭先一講開，我哋都忍唔住咧講翻我真正嘅心底話，你都知道喂，其實。真真正正即係而家需要解決問題嘅嗰啲重要嘅時機咧，其實真係想和平收場，一人讓一步咧，已經錯過咗㗎啦。 但係好矛盾嘅一樣嘢，因為佢又靠佢嗰30,000武兵喺度鎮壓緊㗎嘛。如果你話要整治佢嘅，即係你要佢冇曬兵㗎咯。佢又要靠可能係九龍塘嗰扎 啦。其實 講真，你要用真係真兵啦。咁問題就話，除非有一個契機或者一個下落台階可以做一樣嘢。如果唔係咧，林鄭説咧就好難做到依樣嘢嘅。所以我覺得第一樣嘢要喐嘅咧，就喐咗林鄭先嘅。 但係實際上你同我都知道咧，即係北京而家考慮緊嘅就係、是。用翻董建華模式嗰種咁樣安排咧，就要等多幾個月咧，等兩會換屆嘅時候先至做嘢啊嘛。咁啊咁嘅情況之下，即係喂大佬，仲有成起碼2-3個月，呢度每一日都可能隨時隨地啲警察咧係自發地咧係去即係止暴制亂，製造更多混亂嘅時候，個局面係更差噶嘛。 因為佢哋知道冇後果啊嘛，有人硬冇後果啊嘛。 其實咧，昨日所講咁啊，依個憲法日咧，成日講話憲法同埋基本法嘅憲法秩序咧，嗱呢啲咧，我哋聽起上嚟咧就覺得係好誤導嘅，因為法律咧，除咗係要人民遵守之外咧，仲要政府遵守。 係 啊，呢個咧就係建制藍絲海外親共華人嘅盲點啦。OK， 咁。所謂守法嘅咧，你啊攞個緊急法啦，阿教授都寫個文章啦。緊急法裏邊咧，利用呢個框架就立咗個反蒙面法出嚟，就叫啲市民咧，即係唔可以戴口罩。OK， 合法示威同埋非法示威都唔可以戴。你自己啲防暴隊就個個喺度 mask， 就揞埋曬啲 number。OK， 市民叫你攞張委任證出嚟，喂睇戲睇好多啦。我係咩 CID？ 我係咩 O 啊？我係 O 記嘅，我係乜乜乜乜睇得多啦。講喺過去40年啲電影都係講差人係咁啦。原來真係 in practice 嘅係唔會 show 嘅。邊個問佢攞出嚟咧，仲可能告你呢、這個阻差辦公嘅。 咁就試過記唔記得蒙面花通過當日咧，有一個被捕嘅男性嘅香港嘅市民咧，佢唔係蒙面喎，佢包頭啫喎，都拉埋喎。 係，咁啊啲印度差好慘咯，sorry 啊，印度人。 嗰啲食黑教嘅朋友咪好大件事咯。 因為有 turban 啫嘛， 係啊，因為個 turban 係咯， 因為升好大件事喎。 我哋蒙面就話你遮住我下半面，咁於是我認唔到就認到隻眼，但係佢又包住個頭，咁佢喂大佬。你下面都有睇曬噶嘛？咁你認到噶嘛？咁點解你要拉佢咧？咁樣 其實係好唔公義咯。我睇有即係稍有 sense 嘅人啊，稍有 sense 人知道，喂係好唔公平喎。點解你差人你全部蒙曬？即係話你做咩我都告唔到你噶啦。 佢認你唔到啊嘛。 啊，你人民市民就唔可以戴面罩喎。哇！呢樣嘢即係我講有 sense 嘅人。 嗯。 但係當時當然啦，阿教授，你知啊，你都識好多人啊，即係阿黃志偉識好多人啊，冇 sense 人冇得好講，佢睇唔到係唔公平嘅，我冇嘢好講。咁但係阿黃志偉嗱，曙光咧，我點解今日攞出嚟講？因為今日有一件建制派叫范宏齡，范宏齡就係醫管局嘅新任主席， 羅范招芬嘅哥哥啊嘛， 係啦。咁啊，佢突然喺即係晏晝同啲記者即係食件餅。飲杯茶的時候就噏咗一句，佢話咧呢個新的政府所講嗰個檢獨立檢討委員會，記住不是調查委員會， 檢討 佢話乜嘢名啊都唔緊要，其實係應該有法定的傳召權利權力嘅。OK， 梁定邦就咁講咯。 梁定邦喂嚇，咁而家依件新噶嘛？呢個一定范宏齡一定是建制中的人士咧。嗱，透過呢個機會即係 check。講出嚟呢個消息係咪會唔會係即係有啲跡象顯示中共係可能係容許真係有呢樣嘢出現咧？ 我相信就如果要為未來嘅嗰個日子咧，特別係即係當我哋真係有機會喺嚟緊嗰幾個月之內換到特首，又或者係真係需要緩和咧成個局面咧，咁你其實係需要攞一啲嘅即係攞啲貨色出嚟交代。咁而家咧，你而家咪借住咧呢一啲有獨立名義嘅乜乜物物嘅組織咧，嚟到咧就想嘗試咧理代圖僵。因為假如我哋原先要求嘅獨立調查委員會，如果跟過往嘅做法就係話委任咧即係大法官，咁同埋咧揾一啲咧喺社會上面有公信力嘅知名人士，即係佢可以係嚟自於咧建制派同非建制派大家合成嘅一個咁樣嘅組合咧。嚟到做傳召，以及咧就係咧錄取證據，跟住咧寫個獨立報告書。咁啊，我記得1990年蘭桂坊人踩人慘劇又咁做過啦。 包治金法大法官。 咁你跟住就話六七暴動嗰陣時候咧，即係有做過啦。跟住就出咗份報告書，於是我哋就見到搞呢一個民政處咧嚟到即係上情下達啦。咁甚至去到我記得梁振英上台嗰陣時候咧。即係撞船，即係海難事件咧，你都有做過。 講真嘅咯， 所以本身呢一啲全部你係應該最正常做嘅嘢咧，其實我覺得你用翻呢一個我哋即係大家都覺得有公信力嘅制度，咁你就真係回歸翻個制度。咁然之後正正經經咧，揾一啲即係有公信力嘅人士做出調查。咁啊最好過，如果唔係咧，你而家咧又另外咧，即係巧立名目，另外成立一嚿嘢嚟到扮咧係正貨嘅話咧，我就覺得有一啲不盡不實。同埋我諗你同我以及阿關教授，大家都好清楚咧，市民大眾嘅期望係需要公公道道咧查翻曬成件事，裏邊所衍生出嚟嘅各種嘅其他相關問題，能夠同時間一併處理曬、交代刪曬嘅仲好。咁於是咧就令到大家咧。覺得你政府真係想公公道道咧去解決翻個問題，咁做到咧真係公平處理，同埋真係做到咧係還原翻咧俾公眾咧，即係我係有誠意、有決心去解決問題。如果唔係嘅話，你揾啲理代圖僵嘅嘢出嚟，咁明明係個橙，你又話佢係個李嘅時候，咁我哋其實看在眼裏，你唔好當我哋大家。都是咧，即係五六十年前咧，即係走難落嚟嗰班香港人咧，即係唔介意你殖民政府做乜嘢。而家我哋 想 講 你落 啲，即係都係即係我哋好介意呢啲嘢啊嘛。我哋大家讀過書噶嘛，全部都。 但係你好難嘅，其實你活在呢個香港嘅空間咧，你去覺得你而家現在係翻翻幾十 年前的世界的、即你覺得依家係冇王管，好像三不管咁啊，同埋即係嗰啲王氣大曬。 而家係嘅喎， 我懷疑年青一代不知咩叫做王氣， 唔係王氣咪即係警察咯， 即係警察差佬，我哋叫差佬嗰陣咪叫警察叫差佬， 叫王氣啊嘛。 係啊，咁咧就而家就係有啲咁嘅感覺嘅。咁另外一樣嘢，其實咧就我都好開心啊，范宏寧講呢句，點解？因為范宏寧個背景咧，你知佢邊個出身嘅啦，中信泰富 啊嘛，係啊，斯迪， 係啦，冇錯啦，佢當年係個公職王添嘅，咁因為當年就炒窿咗啦，佢有啲嘢啊，咁啊要走，咁但係問題就係如果俾翻佢做，又夠佢口講一啲咁嘅嘢出嚟咧，就好過其他人講。 係， 因為佢條線咧就直達某個情況啊，有啲水平嘅，佢啲時事有啲水平嘅， 有啲水平。 唔係我哋亂噏嘅，可唔可以？我哋只係希望啫。但係由佢口講咧，即係可能一個期望管理啦，有一個開始搭個台階俾人做嘢啦，係嘛？你點都要俾個市場上一個即係市民一個感覺就話咧，你唔可以即係你話事。呢個唔係一個極權嘅，因為一個金融中心可以極權嘅，極權咧你會引發到一啲好大嘅反抗啊，同埋我諗。阿公阿爺咧就諗唔到香港人係咁硬嘅， 係 一嚟呢樣嘢係 underestimate 咗，係低估咗香港人嗰種意志力嘅，同埋佢哋嗰個或者你話恐共又得，或者係對你唔認識又得，總之就河水不犯井水。仲我諗香港人最中意就河水不犯井水，我同你揾錢又得，但你就唔好嚟落嚟搞，將你嗰套嘢擺落香港嗰度。 但係實際上即係我同意建制中人，若果佢哋真係想有心做嘢咧，係需要咧即係力間咧，而家執政當局同埋都要通知背後北京。你如果要真係保住香港市民大眾，以及保住呢個金融中心嘅話，你基本上就應該要用翻一啲咧，即係似樣嘅制度嚟到去解決翻呢個問題。咁於是中間要斡旋嘅各方勢力，特別係咧，即係你進行調查嘅時候咧，你點樣要撥亂反正啊？點樣搞清問題嗰啲嘢咧？你係需要咧，即係做翻一定嘅安排，甚至可以講話犧牲。即係若果唔係嘅話咧，即係你搞一啲咁樣嘅替代品，如果替代品又飛龍飛馬嘅話咧，就好大件事嘅。咁因為你反為到時候俾人覺得你係玩弄民意，遠多於咧就係認認真真咧誠意去解決翻個問題。同埋第二樣嘢係值得要關心嘅就係、是、到時候呢個嘅組織佢嘅嗰個調查權同我哋期望嘅獨立調查委員會究竟又相差有幾遠，以及究竟咧即係佢嘅嗰個職權範圍啊？佢嘅傳召嘅權力啊，以及究竟咧有啲咩人坐入去，用幾耐時間？因為而家眼前咧，即係政府有個講法，就係話我哋需要咧，即係大家守曬規矩，冇人再上街啊，冇人剩咧，我哋先至即係做各種收拾殘局嘅嘢嚟善後。咁但係問題係，大家就覺得你一路唔爽爽快快，即係俾一啲嘢出嚟，然之後叫我哋收曬聲先。喂，咁。過往都已經被你困了幾次了，特別是你眼見啦，即係所有你攞個政府不反，即係警察不反對通知書嗰啲遊行集會，喂開咗波都唔夠15分鐘，你話喂夠鐘 射啦，已經射你啦， 喂點信你啊？ 最近都係咁， 係咩？喂，但係點信你啊？ 射到人嗰度， 咁你一定需要係講得清清楚楚，要好仔細。然之後咧，即係嚟到講你係會點做點做點做，即係等於好似我哋當時候拗如果你真係有誠意，即係進行呢個政制改革嘅，你只要攞到咧嗰個路線圖，就算你話要用長啲時間，但你真係俾到我哋每一次咧，好具體知道咧，你幾耐會檢討一次，同埋跟住咧，如果每一次檢討之後，跟住個進度應該係點樣？咁你攞翻我哋一啲嘅信心，亦都叫做期望管理啦嚇，令到我哋覺得喂你真係 move forward。於是我給你多些時間你去準備安排，我們都即覺得可以接受。即這些事是要做的，如果你不做的話，你基本上即純粹不斷地放風，而且每次放完風，在林鄭政權裡面每一次放完風之後，他似乎好像，譬如好像上次記不記得在要上七一之前呢，他說真的見各界市民的嘛，於是大家係見完之後，跟住你就哦，見完一次之後就話哦，原來大家有偈傾嘅，你就跟住翻到上去同上面講，喂搞得掂喎咁樣，喂，但係跟住翻到嚟呢兩嗰兩個禮拜打到七彩喎， 似添啊，見完啦，係話打到七彩， 打到七彩喎，喂大佬咁你。 咁呢啲咁嘅教訓，我哋仲記得㗎喎。 係啊，所以佢唔好當香港人傻嘅。係啊，但係因為最重要一樣嘢咧，其實而家唔係因為依壇嘢搞到香港即係金毛鴨血咧。你睇到個賣相賣出去俾人西方國家睇，其他國家睇咧就覺得好鬼肉酸添啊！香港發生咩事，真係即係令人咧好擔心。你又睇到意大利啦，各國出聲啦，逐個地區逐個地方係出聲啦。咁依啲你話國家安全嘅，理論上意大利就冇乜對你有影響嘅，係嘛？但係嗰啲人都會出聲嘅。你覺得即係離譜就離譜。當你去到某個階段離曬大譜嘅時候咧，佢哋冇可能出聲。咁喺呢個情況亦係一個國際關係上要做一個所講嘅對冚嚇。 係㗎，因為其實好坦白講，你黃之峰都係視像會議啫嘛。喂，大佬咁樣人家。參議院嚟嘅嚟個見誒傾一傾，去了解一下啫嘛。咁你都覺得好似傷害中國主權，中國人民真係咁脆弱嘅咩？即係我真係覺得呢樣嘢真係好有趣喎。一方面你又話俾大家知咧，即係我哋已經係第二號即係經濟實體喺全球裏邊。咁亦都咧即係嗰一個開放咧有好大嘅成就。咁照計你一個即係香港嘅普，即係一個有社會聲望嘅年青人。在外國嗰度講一啲言論，咁基本上有乜大不了呢？我記得鄧小平同我哋講過，共產黨係罵不到噶嘛，佢唔驚你鬧嘅喎，因為只要佢行之正道嘅時候，咁使乜驚啊？同埋你大條道理解釋得到啊嘛，使乜突然間會突然間發曬老皮，即係直頭好似係即係無端白事，就好似挑起咗佢某一啲嘅內心嘅恐懼啊，或者係一啲嘅情結啊。但 依個已經係一個常態啦，個聯合國。那個人權委員會已經係講嘢又俾佢鬧啦，咁你好多地方一講嘢俾佢鬧，但我唔知意大利講以下嘢之後，佢有冇鬧到意大利咧？即係之前咧就話我哋好關係嘅，咁你識到啦？ 有鬧㗎，有鬧，外交部有鬧過嘅， 有鬧老習都去過意大利嘅訪問㗎。不過咁，即係嗱，開頭咧就淨係得美國夠膽同佢中共對抗啦，係咪先？咁而家咧。逐漸多國家係發立， 係啊 ，OK。咁特朗普咧就其實就希望咧佢嘅盟國去到日本，即係當然加拿大有份啦，日本、南韓等咧一齊向中共發立。如果咁多我國西方陣營國家一齊發立咧，中共係好難逐個擊破㗎。以前咧，佢恰你加拿大啊嘛，恰你澳洲啊嘛，恰你加拿大，恰你澳洲，即係講到明嘅，即係澳洲嗰度有人出一本書叫做《沉默的入侵》啊嘛， 哦 ，silent invasion，silent invasion 啊嘛，咁出咗之後咧，竟然咧係有人嘅威脅，話唔准。啲書商被威脅唔好出嗰本書嘅， 唔係嗰本書寫好咗，但係喺澳洲就冇間出版社夠膽出。 係啊，冇人夠膽出，書商夠膽出啊！即係可想而知咧，依個中共嘅鋭實力啊，鋭實力嘅影響喺 最新有一單㗎，最新有一單㗎。前嗰幾日李卓人哋去 ANU 嗰度有個演講㗎 ，cancel 咗啦。 點知突然之間話俾你知，即係保安問題唔方便，咁啊即刻就要取消咯。咁我仲記得兩日前啦，李卓人寫翻嚟嘅時候，即係公盟啲朋友傳過嚟，我哋一睇，哇咩事啊，惡到咁嘅喂！ 哦啊，嗱，所謂 ANU 咧，可能有啲人唔熟啦， 澳洲國立大學 係啦，喺堪培拉，澳洲首都堪培拉， 中部嗰度 啊，即係你啊，就成日話人哋即係干涉你內政啦，咁你澳洲事務你干涉得，即係最第一個白人國家，第一個西方國家係接近淪陷就係澳洲。第一個， 仲有一個紐西蘭嘅， 紐西蘭 too small，OK、okay? 啊，不過紐西蘭咧，其實佢都係驚驚地嘅，原因就係咧，中共喺啲南太平洋島，仲好似斐濟群島，還是係毛里求斯島咧，係已經建立咗關係，係 set up 咗雷達站監控新西蘭，但係咧，澳紐嘅聯盟咧係堅不可破。因為咧喺一戰時候，佢哋都澳紐聯軍噶嘛，大陸咧係睇唔到呢樣嘢，大陸咧係個幾百萬留學生咧讀完唔知係咪真係讀屎片嘅翻大陸，有啲西方文明國家嘅規矩咧係好似中共係唔知嘅喎嚇，咁至於咩規矩咧？除咗股票市場嘅規矩，還是咩規矩咧？ 除咗發財嘅規矩， 唞一陣先啊！嗱喺唞之前咧，要講講我哋咧城寨個你想捐款咧，可以選擇馬上而家喺我哋 YouTube 度捐啦支持。關教授啦，支持黃志偉啦，你可以 支持呢個節目先